情一生应该把它浓度一百，你的爱爱上竞赛淘汰赛接力赛，当你快把冠军拿下来，我要现在喝下你酒红色的爱，快快快快秀出爱的表达，没有不该反应在加快，难道你真金发白继续发呆，心都要慢慢的翻开，会有未来。 Vino Vino 流行时光转播， Vino Vino 最炫是我， Oh yes oh no 最爱正要经过， Oh yes oh no 你在等什么？ 叫人讨厌，说来说去身上就是缺了一件，夜以继日欲望就要接近无限，不停问我到底什么得到改变，总有那么一天打开我的双眼，惊觉时间早已流逝，再也没有机会爱。 Don't wanna be 忘记生命不断工作的机器， I don't wanna be 追求一切最后得到就是你， I don't wanna be 欺骗自己直到心灵都懵逼，当我觉得后悔的时候，我还能怎么挽回？

能瞎望一眼我的手，就觉得胸口变得暖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窗边吹风，泪会流。我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想想你只想望一眼我的手，就觉得胸口暖和了。 生活中呢，经常会有一些的玩笑，也许是生活给我们开的玩笑。你期待谁，谁就会离你远去；你执着谁，谁就会伤你最深。人总是这样啊，终于到了懂得珍惜的年纪，却偏偏什么都走散了。哪怕是最没有希望的事情，只要有一个勇敢者去坚持，到最后一定拥有希望。 屋里门外都看见你，你是我永远解不开的谜。吻你，屋里门外都是禁地，爱不爱你都是输的游戏。哭泣，哦，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没有自己。思念就像一种歌迷，只要呼吸空气就会流行不停。乱了理性还是感性，因为太爱你而不敢爱你，爱你，哦，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没有自己。最开始放任自己盲目的旅行、直到累了停下来休息。我终于知道，就算路过再美的风景，都没有你都看得清。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爽美味佳肴，来兰竹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积极履职，全力推进，为助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深入推进，日前市供电公司正式启动2017年农村电带煤工程。我市2017年电带煤10000伏及以下改造工程项目共计34项，计划改造8834户，总投资11344.17万元，其中村街改造项目25项，改造0.4千伏线路共计111.38千米，新上400千伏安配变电160台，容量64000千伏安，10千伏进村线路8.74千米，10千伏线路新建与改造项目5项，新敷设10千伏线路7.85千米，改造16.71千米，盛家屯110千伏变电站10千伏出线及延伸新建工程2项，敷设电缆53.24千米，10千伏线路联络工程2项，新建与改造10千伏线路14.87千米，安装开关66台，环网柜5台。据了解，为确保电带煤项目的顺利实施，市供电公司成立了由公司全体班子成员任组长的电带煤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和项目推进工作小组，下设项目质量监督、安全监督、保障服务工作小组，各小组职责明确，任务清晰，形成了电带煤项目扎实推进的强大合力。市供电公司将通过电带煤项目的实施，力争实现配电网供电能力、施工管理、供应水平、线路联络、故障隔离、优质服务的6提升，全面提高三河地区10千伏及以下配电网的工程建设水平。27号上午，市政协召开机关工作会议，传达省市深化机关作风整顿大会精神，对市政协深化机关作风整顿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政协副主席李长松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全体政协机关干部要突出政治引领、发展要务、基层导向和问题导向，从始终坚定政治立场，时刻牢记使命担当，积极崇尚实干实政，大力弘扬市政一流，扎实推进改革创新，更加紧密联系群众6方面下功夫，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实干实政狠抓落实上来，发扬市政一流唯其是夺的作风，结合政协实际，围绕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加强政协自身建设，谋划创新举措，加快改革步伐，同时要经常深入基层，提升服务水平，通过政协调研调查视察和委员提案、社情民意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最大限度地提升委员和各界群众对政协工作的满意度。作为一家专业从事水气声和土壤等检测的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数据是企业的产品，也是企业的生命。盛科检测检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以来，始终把不作假数据作为诚信企业的核心内容，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条红线，要求每一组数据都要做到有源头可以追溯，有记录可以检查，有人员可以问责。特别是对连续实时数据的分析，要做到设备无断点，人员不空岗，精密精准的仪器是保证数据准确性的基础，是打造诚信企业的硬件支撑。自2015年12月份成立以来，盛科检测检验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投入资金400余万元，购置气象色谱、离子色谱、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检等100余台套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检测设备，成立了环境检验试验中心及廊坊市企业污染源监测重点实验室，检测

但却不能轻易的改变它。什么叫做拥有？什么叫做天长地久？也许伤痛就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回忆就是我们的天长地久。 眼前不是绝路，我还能哭，只是我不愿承认你对我疏忽，怕你的温柔低估，才让短暂的幸福酿成一生的错误。与爱只剩回顾，夜深人静，一个人失重。和你走过的每条路，发现一样的前途，不是我，不是我想要的归宿。爱到无可退的地步，只好一步一步继续去贪图，来不及完整的演出，只希望剩下的恍惚别落幕。爱到无可退的地步，哪能清清楚楚让痛苦结束，我才不会走上绝路，只会像无边的枯叶飘零。

我们说当有一个人他没有美丽的外表，根本就没有人会在乎他内心的感受，这就是现实。当嘴巴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有多么伤心，哭可能是唯一的诉说方式了。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你来我热情相拥，你走我坦然放手。 还记得我们共同约定，还记得我们共同呼吸，那么的温柔，那么近的距离，我们的心变得安静，说好永远都不会放弃。还记得我们一起散步淋的雨，就算没有空气，我会把你抱紧，不想让你受一点委屈，不弃不离，永远在一起。哦，简单的话还是那一句，我爱你，不弃不离。 这个秋季当红叶不够美丽，我不能说这个寒冬为何会有年年细雨，不是我的情怀不够诗情画意，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亲爱的别骂我总是

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 感谢收听，每一种歌曲呢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快乐和喜悦，在任何的环境中听歌其实都是一种享受，可以让心情更加快乐，希望你也是跟我一样的。别走开，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昨天深夜回家的时候，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时光倒流，画面轻如依旧，站在马路灯红绿灯等过了头，又被记忆拖着不能走，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揭开了我心中，点亮了我哭的眼睛，鼻子和明天都是真的。或许缘分到了，开了笑了散了，哪怕是过眼的云烟，是从未曾实现。如果你是真的，也就代表我了，在世界边缘的尽头，狭路相逢的时候，你还难过，你不知道的我。记忆拖着不能走，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点开了我心中，